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书香中国，阅读加我一个。 我是罗海琼，为你朗读李少君的《春天》。我有一种放飞自己的愿望，春风正一点一点稀释着最后的寒冷，轻的光阴还在掂量重的心事，我却早已按耐不住了。春天，我有一种放飞自己的愿望。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相信喜欢上网的朋友对这一句歌词一定不会陌生，它出自林俊杰的《醉赤壁》。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 JJ6 中。仔细一算呢，这张专辑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重新来听呢，发现别有一番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林俊杰的这张专辑 JJ6。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那也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好作品好声音。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其实呢，严格来说，专辑 JJ6 算是 林俊杰的雪耻之作，因为在前一年发行的专辑《西界》给他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个原因呢也比较多，首先专辑的概念呢其实就不够完整，前三首歌《杀手》《杀手序》《西界》概念呢还算比较统一，但是呢再往后就乱了，什么曲风都有，而且呢歌词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歌曲《杀手》的录影带呢也是过于血腥，导致舆论是一边倒，媒体呢都评论他是音乐不怎么样，就会拿血腥镜头当噱头，给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后来呢唱片公司的宣传呢也没有跟上哈，你看这是要不行就都不行了，导致林俊杰的口碑呢是迅速下滑，甚至呢很多广告商都停止了和他合作。所以说后来在制作 JJ6 的时候呢，林俊杰延续了前四张专辑的理念，做了一个相对安全保险的选择。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歌迷和媒体还是比较买账的，林俊杰算是凭借这张专辑成功洗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张专辑 JJ6 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地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和你 1-to-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to-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尽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地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尽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3-2-1笑了， I'm always online。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来自林俊杰。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的歌曲都非常有趣，比如说主打歌之一的不潮不用花钱，是吧，是不是很熟哈。其实这是一首励志歌曲，林俊杰呢想传达的意思是，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自己的绝活是 用金钱买不到的。他希望鼓励大家呢找出自己的绝活啊，在行业当中呢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呢，副歌的歌词确实是让人难以理解。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潮流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有抠抠，哎，等等。很多人呢不禁要问这些话都啥意思呢？尤其是呢好几个抠抠。其实呢，林俊杰之前解释过这句词。那么在方言里呢，抠抠是钞票的意思。理解之后呢，再去看歌词，其实就不觉得难懂了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其中呢，这首歌当中的女生是由 By Two 组合来担任的，一起来分享吧。 Come on。 不潮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的《醉赤壁》今年春节之后呢，在网上特别火。副歌当中的那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被网友玩出了花样哈。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提到这句歌词了。估计林俊杰当年唱这首歌，可能无论如何他都想不到，过去十年了还能又红一把。

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林俊杰的第六张专辑 JJ6、很适合今天星期六的这个节奏哈。也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呢叫黑武士，当时听歌的时候呢注意力都放在了歌名和这个歌词上，因为那个时候呢林俊杰想写一首和星球大战有关的歌，所以说这歌就诞生了。可是呢过了好几年才发现这歌根本没那么简单。 JJ6 当中的黑武士开启了林俊杰的黑色三部曲，那么另外两个作品呢分别是专辑因你而在当中的黑暗骑士，还有新地球专辑当中的黑剑。跨专辑的概念在华语歌坛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是吧？几乎见不到这样的歌手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不同的专辑当中都有一首歌他们是彼此有关系的。一起来分享这首《黑武士》。 有了天空，为何世界还有地心引力？有了希望，为何绝望还是如影随形？有了勇气，就让哭泣去写一首历史，名字叫奇迹。如果恐惧就像火炬，那就让它飞天无雪意，带我到绝地、我才能完全觉醒。在暗的对面是光明，正义邪恶是谁有权定义、在命运的前面我怀疑，在面具后面贴一本决心，光荣的牺牲也是种荣誉、 黑武士来自林俊杰。林俊杰之所以会被这么多的歌迷喜爱，那么除了他本身很有才华，唱功好，还和他的人品有很大的关系。在专辑 JJ6 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我还想他》，那么这首歌呢算是林俊杰为自己的歌迷创作的。对，没错，歌星为歌迷创作，而且呢不是针对整个歌迷群体，是针对某一个人。

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 小酒窝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共同演绎。在 JJ6 这张专辑当中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啊，其实不止这一首，还有林俊杰和他的师妹金莎共同演唱的《期待爱》，两个人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05年的时候呢，他们合唱了《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是一首 KTV 男女对唱情歌榜的霸榜歌曲了。不过呢，在 JJ6 中他们合唱的《期待爱》成绩却没有那么的显眼，歌曲本身的曝光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当时呢还被用作某品牌冰激凌的广告歌，但可能是因为小酒窝的光环有点大哈，而且呢先后收录在了林俊杰和阿萨各自的专辑当中，发行了两次，所以说掩盖了这首歌的光芒。一起来分享林俊杰和金莎合唱的《期待爱》。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坦白，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明暗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因为爱我才隐藏里发现我的爱，好奇 就是放手去爱。 期待爱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共同演绎。专辑 JJ6 中有很多节奏感很强的歌曲，甚至呢还融合了电音加说唱的元素。那么这样的曲风呢，之前在林俊杰的专辑之中是非常少见的。很多人当时以为是林俊杰要尝试新曲风，其实理由并不是这个啦。林俊杰呢有一个朋友是开夜店的，他这个朋友呢当时就老是抱怨说，这个夜店里放的都是外国的歌，希望哪一天呢能有一首中文歌出现在夜店之中，还能让年轻人感觉很嗨。后来呢，林俊杰就把这个事儿给揽了下来，在专辑 JJ6 中写了很多的快歌，比如说和说唱组合麻吉合作的主角，一起来分享。 都需要这一堂课，就像古典音乐需要小棒，摇滚乐不能没有披头士，就像 hip hop 不能没有马吉棒，这个舞台不能没有 rap 发光，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点亮。 这个地方是我，这个地方是我，曾经我对生命对未来对世界也有点迷惘，终于我发现唯一方向，找回自我在这舞台上。真的超想建在弦上，聚光灯就是炙热太阳，我的好事请你慢慢欣赏。 现在展开我翅膀， 准备往 天空飞翔， 飞翔。我的宿命已决定方向，我不会停下，也不会退场。我是王维，属于浪山，我是赵云，属于沙场。若我是个顽童，舞台就是我的游乐场。台下的掌声给了我力量，台上的我因你而坚强。 滴滴答滴滴答，加快心跳。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第六张专辑 JJ6。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把大家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欢迎各位好声音作品。对咱们中国人来说，2008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年，很多喜事儿，最大的一件喜事莫过于北京奥运会。当时呢，很多歌手都录制了和奥运主题有关的歌曲。虽然说林俊杰不是中国人，他来自新加坡，但作为为数不多的外籍火炬手，他也唱了一首关于奥运的歌曲，名字叫做《点一把火炬》，一起来分享。 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数不清，承诺和许愿有多少能兑现，雨后的彩虹是真实还是梦，悲伤和快乐可以自己选择，忙忙碌碌转眼转，忙忙碌碌从早到晚，喧喧闹闹是与非，伤和累累学会谦卑，听过自己哭泣才懂得珍惜，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用心用呼吸感应，在黑暗中照亮风雨，脆弱的世界仍变得坚强，因为有梦想，让爱翻越所有围墙，点燃每一个心房，照亮我们共同的家。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数不清，承诺和许愿有多少能兑现，彩虹是真实还是梦，悲伤和快乐可以自己选择，忙忙碌碌转一转，忙忙碌碌从早到晚，喧喧闹闹是与非，伤和累累学会谦卑，听过自己哭泣才会懂得珍惜，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用心用呼吸感应，在黑暗中照亮风雨，脆弱的世界仍变得坚强，因为有梦想，让爱翻越所有围墙，点燃每一个心房，照亮我们共同的家，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用心用呼吸感应，在黑暗中照亮风雨，脆弱让爱翻越所有围墙，点燃每个心房，照亮我们共同的家，照亮你我的家。 点一把火炬来自林俊杰。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 JJ6 中还有一首充满大爱的歌曲，就是林俊杰和重庆市青少年宫银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爱与希望》。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为响应512汶川地震赈灾活动而特别创作的歌曲。灾难发生之后呢，林俊杰一直很关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外国华人，他对于中国面临灾难时表现出的伟大忍耐力和爱心感动和震撼。 那么这样的力量呢，也激发他的灵感。当时他就想自己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乎呢，两天一夜没合眼，把这首歌给创作了出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林俊杰和重庆市青少年宫银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这首《爱与希望》。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喽。 大地被摇晃着，天空突然黑了，我的心也被震碎了，下一秒瓦解了，泪堆积成了，但明天是好的，我们要坚定着，爱让我们不放弃，或者还要继续和大自然拔河。当爱与希望投射炙热的太阳，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我打开了窗看见了晴朗，会随时间都蒸发。别轻易放弃，明天要许更多愿望，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我知道